温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，53913117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。前晚32集电视剧《北部湾人家》在央视8套黄金强档播出。这部电视剧围绕广西北部湾开放开发大环境展开故事，是一部小切口大意义的现实题材作品。北部湾人家从一个饱经沧桑、信仰坚定、头脑睿智的老人韦大壮的角度入手，生动地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家庭的现状，以一个相亲相爱、温暖和谐家庭的视角折射出千万个家庭，并且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的发展和变化。三农主题农村史诗剧《黄土高天》凭借朴实的故事获得了观众和专家的一致认可。在近日的研讨会上，与会专家认为《黄土高天》抓住了改革的原始出发点，将中国农村的改革进程搬上了荧屏。剧组辗转多地为观众还原了农村变迁的艰难历程，完美地呈现了一段坎坷且光辉的农村蜕变之路。这部剧于12月1号在央视1套收官。中国和新西兰首部官方合拍动画片《太空学院》正式登陆央视少儿频道，每周一到周五10点半两集联播。《太空学院》的故事讲述的是沃沃星球上有5只有志成为太空探险家的沃沃宝贝，他们分别是斯泰、露娜、帕奇、邦斯和达佩，在游戏化学校太空学院中积极热情地参与各种游戏，在游戏中学习与成长。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：0点光阴的故事，1点重播《千千阙歌》，2点重播《永恒的魅力》，3点重播《古典也流行》，4点重播《中国歌曲排行榜》，5点《千千阙歌》，早7点《早安音乐秀》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明光家居，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。明光家居，欢迎新老朋友光临。 就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ZNY， 我是女友韩丽。最近呢，经常会有朋友说，好像好几年都没有听，但是回来以后，男左女右还在，这感觉真好。感觉周围有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，这里还是没有改变。这大概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希望带给你的感觉。2019年播出时间依然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。 一切有你的感动，一切给我的冲动，一切曾太汹涌，一切已太朦胧，一切对你的矜持，一切给我的放肆，一切曾太奢侈，不能解释，一切曾多么纯洁，已不能还原，一切是多么坚决，却抵不过时间，理解这一切，像是心底下过了一场雪，我们的距离原来一直是天和地，理解了一切，我就不再拒绝。

总之呢，男左女右要给你一个不悲伤的夜晚，要让你开心。今天晚上是女右韩丽一个人陪伴各位，带来的是男左女右曾经的压箱底的暖文章还有冷笑话。此刻我们要告别第三时段，一起走向第四时段了，这也是男左女右的真爱时段。如果你不困的话，请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，我们继续男左女右。 删掉你手机的讯息，清空你专属的抽屉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多想从来没认识过你，只剩少了你的空景，何时不再触景伤情，雨滴和泪滴总是会混在一起。你爱我，你生我不算什么，反正我绝不说我多难过。有你的我，没有你的我，往后日子都得过。你内疚，你难受，别告诉我，免得我又搞错，当作承诺。谅解背后的战斗，谁关心过？该怎么走就怎么走，不必那么努力演洒脱轻松。就算寂寞，分手也不要做朋友。就算宇宙早就安排好这结果，你曾经牢牢地在我生命里捕捉，我要如何去假装我没有爱过？终于不必为给自己，好过不好过都已跟你没关系。你爱我，你想我不算什么，反正我绝不说我多难过。有你的我，你有你的我，往后日子都得过。你内疚，你难受，别告诉我，做不了朋友，泪流干了还洗不掉那些温柔。不要蹉跎，不要流落，就让我安安静静走完以后。我忘不了我们曾不只是朋友，从今以后思念再走不到尽头。你曾经紧紧地把我拥在你怀中，我要如何去假装你没有爱过？无论怎么都孤独。

相濡以沫，难做女友，从未停止追求，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。 难做女友，火星撞地球，理性的宽容，感性的忧愁，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。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。 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12月4号周二晚上第40段的 NZNY， 我是女右韩丽。虽然2天没有直播了，但是我希望在你们心中对男左女右的爱是不会因此而改变的，也是老朋友了，我们彼此包容对方的好，对方的不足，也愿意看到他一天一天的进步。电波这一边的我们和你们，就像从来没有见面，但是却已经很熟悉的老朋友了。谢谢你的温柔。